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管中窥豹之从面试看企业文化 Facebook。从市值来看呢 ，Facebook 是近年来仅次于谷歌的在硅谷成长起来的大公司。作为一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它牢牢占据了社交网络的头把交椅。而从面试形式上看呢 ，Facebook 有模仿谷歌的痕迹，但是在模仿的前提下，也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Facebook 是如何面试的。总体上呢，它和谷歌非常像。首先是电话面试，一般呢1到2轮，如果过了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现场面试。Facebook 的现场面试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一般呢有4轮。第一轮呢是企业文化的面试，外加编程考核，之后看面试者的经验，通常会有2轮的编程题和1轮的系统设计题。Facebook 面试结束以后，每个面试官呢也需要准备啊一个包裹递交到 HR 手中。这个包裹呢也和谷歌类似，但是啊不需要像谷歌那么详细。如果 HR 看到大部分面试官都表示 hire 的话，整个面试材料呢就会被递交给招聘委员会。招聘委员会确定之后呢，会给出招聘、不招聘或者加面三个选项。委员会决定后呢，也同样需要公司副总裁去审批的。在这个过程里啊，也会发生 offer 出现变化的情况，但是呢，Facebook 里的副总裁做出更改的概率相对低一些。Facebook 呢有一个别于谷歌的重要变化是，并不存在所谓的队伍匹配过程，招过来的所有人会进入一个轮岗期，之后呢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要加入的队伍了。这个过程啊可以说是相对于谷歌的创新，而且呢这个创新举动被不少公司借鉴了，比如说著名的 Airbnb。当然，因为不存在着所谓队伍匹配的过程，也就不存在有条件的招聘这一类型了。这一点改变呢，对于候选人其实是有利的。因为所有人只要招进来，就一视同仁了，不存在着二次挑选的问题。Facebook 呢，相对于谷歌面试最大的不同，其实体现在编程面试这个环节里。在谷歌呢，所有面试主要是挑战人的智商。说白了，谷歌是真正希望招到聪明的人。所以呢，如果一道面试题被泄露出去，谷歌内部的题库会明确标注此题不可用。谷歌本身啊，是刷题行为的反对者。然而呢，对于时下非常流行的面试靠刷题的文化，Facebook 不仅不反对，而且是支持的。在 Facebook 里面用来面试的题目呢，基本上都是网上大家用来刷题的原题。不仅仅如此呢，在 Facebook，如果你在45分钟内只能写出1道无 bug 的题来，那就是不合格的。那如果45分钟内包括聊天还能写出2道题，那就差不多了。要是能写出3道题，那就是 Facebook 超级喜欢的好员工了。在 Facebook 啊，哪怕你告诉面试官你是刷题刷出来的，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能连续答对多少题。这是一个速度与熟练度的比拼，而不是一个智商和记忆的比拼。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变化，让 Facebook 和谷歌的面试形似而神不似。那不刷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啊，面试题目其实相当难。如果毫无准备的话，大部分人啊，其实写出1题无 bug 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那更何况要2到3题，谷歌面试呢一般只有1道题，那可能啊会很难。但牛人啊完全不需要准备也可以面试过去。那一旦题目数量增长到2到3题，那么不刷题啊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刷题呢并且把题刷熟练是进 Facebook 的唯一选择。但是啊，我们知道仅仅靠刷题选出来的人呢，并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工程师。所以啊， Facebook 和谷歌在选人方式上的不同，代表着 Facebook 并不是要选出最聪明的人，但是能够刷熟几百题并且能够迅速做出来的人，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既勤奋又有很多时间去刷题的。所以从刷题的好坏来决定是不是录用一个人，反映了 Facebook 招人里面2条非常重要的筛选原则：人勤奋，有足够多的时间刷题。从 Facebook 的实际工作强度和相对于其他公司更严格的考评体系来看，也反映了 Facebook 用人的准则。 Facebook 的考评分7档，一个季度考评一次，其中呢，最高档的奖金和最低档的奖金差距非常大，前者呢可以是工资的好几倍，后者呢是零。连续2次考评不合格的会被解职，而一般公司啊，一年会有1次正式的考评，在半年的时候呢，会有一次简单的非正式年终考评。 Facebook 更具特色的是，考评的好坏呢，有一项指标就是写的代码数量，也就是说多写了程序的总是要比少写了程序的人啊得分更高， 所以呢，很多 Facebook 的员工基本上一年四季，一周七天，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这种工作方式呢，不太像国外成熟的互联网软件公司，那更像国内的成熟的互联网软件公司。这种方式的好处呢，是公司效率很高啊，产品迭代很快，整个公司整体的进化速度也非常具有竞争力。而这种方式的坏处呢，当然啊，也是非常明显的。对比谷歌和微软等公司，公司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大大的向工作倾斜了。那这样 Facebook 啊，在硅谷企业里多少显得有些另类。美国企业呢，可能更讲究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而中国企业则更讲究效率一些。到底是慢工出细活好，还是努力奋斗快操猛强，是说不太清楚的。那像谷歌这样的做事情啊，做得非常的细致深入，也可以成为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那像 Facebook 这样以效率著称的，则每次在风口浪尖上很容易高效的转型。当然啊， Facebook 的这种招聘方式和考核方式呢，也导致进入 Facebook 的人啊，在年龄层次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Facebook 的员工普遍年纪较轻，管理层也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人年纪大了以后啊，总是有家庭有孩子，而年轻的时候呢，更容易去拼搏，可以更长时间的工作。所以在年轻的时候进入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通过拼搏赚更多的钱，积累更多的经验，之后呢，无论是创业还是去更稳定的公司，已经成为了现在湾区以 Facebook 为首的很多新互联网独角兽公司内啊员工的普遍想法。不仅仅如此，在选人机制上， Facebook 相比谷歌呢，更受后起的互联网创业企业比如 Uber、 Airbnb 等独角兽的认可。那在湾区呢，现在创业企业里啊，雇员的平均年龄普遍要偏低一些，这也对年纪相对大一些的互联网软件开发人员的就职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知道，勤奋和有很多时间工作与年龄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也知道，勤奋和有很多时间工作，年轻人更容易做到。所以一直以来就有一种声音，那 Facebook 的面试方式实际上是企业倾向于使用年轻人的一种策略，而这种策略和做法一直都有。